度的影响，全国超过一半地区完全停电，持续超过六小时，是2012年以来当地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的停电。格拉加斯的铁路服务瘫痪，数千名打工仔涌到街上步行前往目的地，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路上有好长的车龙。新闻部长说，已经按照马杜罗的命令采取措施保障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全国无奈之后就恢复供电。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日稍后和星期日初时骤雨较多和有雷暴，稍后天色逐渐好转，天气清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8,284点，跌了498点，总成交额1,03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是报2,969点，跌了1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63点，跌了3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6.6，跌了8.6。中国燃气26.5，升了7.5仙。中国平安80.65，跌了2.7仙。2.7元，建设银行6.92元，跌咗0.06元。华夏沪深343.4，跌咗1.75元。信义光能系3.47元，跌咗2.9元。中国人寿20.55元，跌咗0.85元。南方 A 五十13.8元，跌咗0.48元。安石 A 五十13.68元，跌咗0.52元。中国银行3.61元，跌了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港元美元是7.85，英镑是10.276，瑞士法郎7.778，澳元5.503，加元5.834，新西兰元5.311，欧元8.799。每百日元对港元是7.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是85.63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025点，跌咗430点。港金现价系报12,090元，升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16美元，卖出1,292.49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排到去管道里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下角道近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上山近住白普利小学一段是慢车，车龙排到大坑道近玛利曼小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和富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的支路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竹坑的叶勤街因为有爆水管，现在叶勤街近住环汇广场对开一段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等我江美仪话你知，系时候回收玻璃樽啦。我哋用嚟装饮品、食品同酱料嘅玻璃樽，只要简单清洗就可以攞去回收。 玻璃樽回收点依家已经逐步扩展至私人屋苑、公共屋邨、政府设施、绿在区区同商场，好方便噶。连餐饮业都参与回收，认住玻璃樽回收桶咪乱抌啊！想知多啲，上环保署网站睇下啦。抌少啲，悭多啲。 政坛新秀训练班， 四月一， 逢二进一， 二一。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啦。嚟到才哥讨论区，呢位才博士平时都会讲下科学科幻嘅嘢嘅。今日介绍本好书俾大家，都系刘慈欣嘅作品。 2009年到2010年咧，我哋一口气睇咗呢一个著名嘅三体呢个三部曲啦，吓咁样咧就真系拍案叫绝嘅。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好用。 特别嘉宾啦，我哋啲3000多位幕后嘅同事今日都散晒啦。 唔系，佢哋唔系话一涌而上出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咩？ 4月1号先开始先系咁讲。 喂，如果3000多人一齐做节目咧，其实都真系几虚撼。 系 啊，好嘢、啊。 要 book 个 call 做噶啦。 系啦，劲啦。 系啦，咁啊，即系呢期就民情汹涌啦吓，咁我哋摆咩上网都冇人回应噶啦。 系咯。 系啊，都系。即系连我摆我女啊一幅画上去，大家都系将嗰样嘢都写得落。 系啊，跟住阿一个雪景咧，系都卸咗啲落去。 系啊，我哋 阿一个雪景好少少，因为大家可以教阿一咧点样咧喺呢啲 防滑啦， 系啦，即系喺啲恶劣嘅天气底下咧，点样去生存？ 系，但系都即系有啲听众都系 都会有啲啊， 禁不住嘅。喂，嗱，老实讲啦，即系一哥早几日咪同大家讲话，即系咩遇上啲雪，其实就唔系咁好玩嘅。嗱，我同佢咧，即系我嗰日成日想搏佢嘅，咁但系由于嗰日我哋有阿重哥喺度啦，我费事搏啦， 系，即系费事我哋家丑，费事喺重哥面前传出嚟， 唔识嘢嘅。 虽然我哋会开咪讲， 系啦，我同阿一哥嘅感觉有少少唔同嘅，唔知咧嗱，香港人咧大家知啦，即系我哋又冇得落雪啦吓，即系基本上系，咁所以咧难得有雪景咧，其实你第一下见到，已经有一种莫名嘅兴奋嘅，嗱，咁我亦都认同阿一哥讲嘅，其实系举步维艰，同埋系污糟邋遢嘅，咁但系咧。你如果能够即系适应到嗰种嘅即系行动不便啊嘅状况咧，其实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咧你又着到成一种咁样样啦。第二咧，你系真系慢慢一步一步咁踏啊、踩啊，同埋咧，我试过有一次喺韩国啊，嗰阵时去拍嘢，你个人咧即系无拘无束地踏落地下，瞓向后边，躺落啲雪度，有个人形咁样样， 躺落啲雪嗰度， 躺系啊，躺啊， 一定要用呢啲形容词啊，唔可以用个瞓字啊。 系啦，咁咧你系有一种好挥洒自如，同埋一种好突然间好大自然嘅感觉嘅。 系升上半空嗰啲 friend 啊嘛。 咁当然咧嗱，即系 不过咁，其实唔同地方落嘅雪个质地系唔同噶，你知唔知噶？ 系唔知。 有啲咧系日本。本人嘅嗰啲用字嚟嘅，有啲叫粉雪，咁咧就系再淋啲嘅，即系可能咧佢哋比较上轻身啲咧，咁佢落到落地下之后咧，佢积起上嚟咧，佢中间嗰个空间咧会比较多啊，所以咧你躺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嗰种感觉咧系好有一种棉花糖式嘅。在后面， 软绵绵 住你咁样，嗰啲系唔同。其实唔同地方落嘅雪真系有少少唔同。 系咁，又譬如有阵时候，我记得喺日本啊，唔知边有一啲就落一啲雨雪啦， 即系连埋啲雨一齐。 咁嗰啲就辛苦啲嘅，因为咧佢唔浪漫噶啦，因为嗰样嘢，因为你又湿啊，又要担遮，又要剩啦。咁我记得咧，嗱，第一次咧，当我见到一个漫天雪地嗰阵咧，我同行嘅人第一件事系做乜咧？嗱， 唔 系错啦，嗱呢件事嗱， 其实 系 好嗱， 首先强调唔系我，第二唔鼓吹，唔鼓励，同埋咧嗰啲人系应该受到惩罚嘅，戴下头盔先啊！ 我做乜嘢？ 他哋好衰， 掠口水落去。 他落车小便。 哎呀！ 哇！嗱，原因是咩咧？ 真系唔好学呢啲。咁剪咗佢， 剪咗佢。 我话剪咗佢嗰度。哇！ 嗱，点解嗱？我想讲嗱，即系唔估出唔嗱，其实咧，我当时系有啲吓吓，因为我嗰阵时我应该系啱啱喺美国。唔知讀書咁啊，因為美國 好衰啊，真係好衰！我而家眼前見到一啲黃色嘅雪啦， 冇錯啦！哎呀，你真係講得 好核突啦！ 嗱， 哎呀， 對唔住啊，嗱，唔係我嘅 ，OK， 強調啊！咁啊，首先咧，我就覺得好奇怪啦，落雪啦喂，而家。 大家落车，冲落车喎！咁我就梗系喺度，哇，好靓！嗰阵时都未有嗰啲手机影相， 佢已经积咗雪噶啦嘛， 积相当厚添嘅，就喺呢个 Sierra 山区，即系三环市 Lakeview 嗰边啦。咁啊，我又冲落车，咁我就仲喺度即系啊，即系享受人生未见过一个咁大嘅雪景嘅。咁我另外嗰啲同行嗰啲所谓嘅麻甩仔咧，就话嚟过嚟睇下嘢，睇嘢。咁我就有乜好睇啊？咁啊，如是者就有一啲潺潺嘅水青啦。咁佢嘅特色嘅就系咩咧？佢啲雪马上会融啊！你明 咁梗系啦，咁梗系啦。莫非佢会变成一条冰柱？ 佢暖化咗之后咧， 啊， 跟住有个窿啦。 你知唔知温室效应都系因为佢哋咁样啊？ 唔系、哎、破坏大自然，我系当时啊。 不如我哋播首《我爱大自然》得唔得？ 唔好啦，唔关事嘅。系啦，就系、是、咁样啊！咁呢个系我人生当中我最记得嘅场面嚟嘅。 喂，我头先啱啱先想讲，我讲嗰样嘢好正面嗱，我相信我个人都系比较上正面，虽然我恶吓， 你都好正气， 同埋成日都肥啊， 啱嘅系。 咁咧，因为其实咧有啲譬如系一去到冬天一定会好长时间落雪嘅地方咧，好多咧。尤其是在市區添，都會咧喺啲叫做紅綠燈位啊，嗰啲多人過路、多人行嘅地方咧，就會有啲箱擺咗喺度嘅。咁一個鐵箱裏面係裝住啲咩咧？其實係裝住啲沙嘅。因為咧有陣時係需要咧，大家即係可能譬如落雪落得好勁，又或者係開始跣啊嘅時候咧，其實要啲市民咧，大家自己即係守望相助 feel 到啦，咦嗰度好似有啲危險喎，於是咧就撥啲沙落去嗰啲雪嗰度咧，等大家行嘅時候咧就唔會咁容易跣親嘅。所以咧，我其實想講咩咧，就係想奉勸嗰啲咧，好似我哋呢啲啊，即係我哋住嘅地方係唔會落雪噶嘛。咁當你去到嗰啲地方，見到有沙咁，然之後攞嚟玩嗰啲咧，你千祈唔好，因為人哋其實真係愛嚟保障大家個係個安全嘅，即係千祈唔好搞呢啲嘢，知唔知啊？ 係，同埋頭先我講嗰個行為亦都 冇錯。唉，你夠膽你喺個市區嗰度？ 唔同，感覺唔同。 喺個市區嗰度，喺只馬路中心咁樣，我就唔會剪啦。 千蚊，喂，佢真係會剪嘅，係啊。 系， 我而家你见我块面有啲青啊！ 唔系真系，其实真系好嬲， 我好惊啊！而家 冇厕所咩？家阵，唉。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其实想起雪地咧，都会想起佢哋呢两张嘅专辑嘅。因為他們 有你賣長城都 冇錯，好多 長城嘅 MV 咧喺雪地裏面夾 band 都幾勁。 咁當然咧，第一句已經係啊，能夠講出咗成個雪地嘅事件啦。咁啊，同埋真係好諗起，亦都好懷念咧嗰堆 Beyond 喺日本錄嘅歌，同埋拍嗰堆 MV 噶。 Beyond 嘅海闊天空啊！咁啊，亦都讲讲今日嘅节目内容啦。阵间翻嚟咧，就有阿袁富华 Band 哥嘅 last 一集嘅访问啊。咁啊，你会继续会讲下呢个阿 Darling 哥啦。 佢真系好正嘅 Band 哥，好想同佢再倾偈。 系咁啊，另外咧，我哋仲未揾到阿招丽宝噶吓。Band 哥唔好意思啊， 系唔好意思啊，我哋其实尽咗力噶啦。 系啊，人微言轻，唔知系咪人哋改咗名啦吓。系，我见到有一个叫招丽 X 嘅。我揾到，但系咧佢系 你边度揾啊？ 我即系我上网抄呢个名字啊，咁啊佢系做紧律师嘅，唔知系咪嗰个咧？唔知有冇 可能系噶 血缘关系啊？咁啊，大家再帮你 唔系嗰啲字我哋都冇讲，即系你个字可以系唔同字噶嘛？ 我唔知道啊，系咪冇问阿 Band 哥？可能阿 Band 哥都唔知咧。 哦，咁又 係，話曬大 家都叫萍水相逢。 我啲同學而家仲寫錯劉慧行個行字㗎，係 啊係啊，但係我寫啱㗎，我寫啱㗎，勁啊！ 我成日都寫楊麗琴㗎，係 啊係啊係啊，都係寫啱嘅楊麗琴三個字，係啊，當年嗰啲人都係咁寫。 好啦，今日四點鐘夠咧，我哋就今日有啲歌準備下啦，有啲嘢講下嘅。咁啊，四點半之後有，今日咧就阿尤老師就休假。 系， 因为佢嘅孙休假， 系 啦。 尤老师可能喺屋企啊，好嬲啊， 好嬲啊，明明我抹杀咗我讲嘢机会，因为我哋打俾阿尤老师啊嘛，系咪？ 系 啦，系啦，好啦，讲埋下集嘅嘉宾先，好适合咧形容即系佢某一首嘅经典作品，好适合系呢几日嘅天气，好啱，好 set 啊。 系嘅，系嘅， 好 set 又落雨，系。 佢可以话系 K 界嘅第一代 鼻祖， 鼻祖 系啊。 佢嘅歌喺 K 嗰个流传嗰、那个传颂啊，嘅程度之高啊， 系， 我觉得系第一阵。 系啦，咁啊，不如我问你啊，几多人估到啊？你觉得？ 哦，应该系有32个嘅， 32个系咪啊？ 喂，俾多少少啊？如果你要32个， 女歌手， 女歌手嚟嘅， 女歌手未上过嚟嘅， 系啦。咁就我试过喺电台呼吁揾佢嘅。 哦，系咩？ 我试过， 好似有听众都好似讲过想揾佢做访问嘅。 系噶，我试过呼吁， 终于揾到啦， 终于揾到啦， 系啦。 原来佢系手粉嚟嘅， 系啦，系冇错啊，32个系嘛？ 32个，32个。 好啦，咁我睇下点啊。 好啦， 而家交俾 Band 哥先啦，嚟啦。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他是识穿星爷不是外卖仔的大哥，又是赢到去金马的达令哥，阿一还说他好好波，有请 Band 哥袁富华。 It's me, it's me, my name is Tracy, call me Tracy, would you take a look at meThis girl is Tracy, her name is Tracy, won't you walk away from me? 即虽然问过我一定要问的啦，金马奖，咁啊提名啦，咁你去台湾啦，咁啊一个吓咁多江湖高手啊， 混杂嘅一个地方， 系啦，咁你又坐喺度啦， 咩感觉噶？坐喺度等紧嗰个时间， 好紧张，真系好紧张。 其实见到你个样 系 好紧张， 系好紧张，真系好紧张嘅。因为嗱，由我好记得10月1日知道有提名，咁嗰阵时你一个都系平常心啦，咁啊睇好多嘢做啊，又要发新闻稿，又要成，已经乱晒龙噶啦，咁仲要广东话国语。就完晒嗰啲嘢之后咧，定落嚟嘅时候谂下咩嚟嘅咧？嗰件事唉，平常心啦，咁样就会睇下有啲咩人咧。哇，田壮壮田老师，有个李红旗，李红旗咧做乜似乜嘅呢个后生？ 你有冇睇过佢哋提名嘅电影啊？ 一啲啲有， 系后来啲我们你应该有睇啦，系咪？后来田老师 咁冇啦，即系谂住一个有提名都算叫做几好嘅安慰自己一个想法啦，咁样。咁点不知经过嗰个零月咧，就不断见到啲人又要做访问啊，又要识咗好多人嘅时候咧，就好多鼓励嘅说话啦，同埋好真心一样嘢咧，好多朋友原来好关心我，佢哋仲开心过我，呢样系我福气，呢个真嘅，即系我积翻落嚟嘅福气嚟。有啲人好得意噶，我会觉得都听过啦，吓、啊、 唔係話咁搞笑啊！佢啊，咁樣 係咪啊？一定有 啊！係咪？當然我未聽到呢啲説話啦。咁但係起碼啲人 你知一定會有啦， 一定會有。咁但係大部分好多都好好鼓勵咁，真係洗咗版嘅完全。咁呢個係我覺得係我自己嘅福氣。咁好啦，有一啲嘅時候佢會講嘅説話，當然佢係一個。好心去讲 善意嘅， 善意去讲嘅，为香港争光啊，加油啊！ 压力嚟嘅， 唔系压力啊！嗰一刻我觉得加咩油啫？我要做嘅嘢做晒， 系 因为拍咗噶咯，你出咗街噶咯， 呢个唔系掌管你自己手上。 加咩油 啊？呢个几好啊！下次你再提名，我唔同你讲加油啦。 我知道边啲评审嘅时候， 唔好意思，咩先咩先？咁但系人哋同你讲加油，你会有咩反应咧？ 我好开心噶，我开心噶，我咪话。平常心啦， 其实个心里面就真系加唔到。 唔系，当然嗱，各位听众，如果你曾经同我讲过加油嘅，唔好介意，我知道，我心底里面知道你 谂唔到讲咩啫， 真系噶， 系 真系噶，就算调翻转头，我都会咁样讲嘅。 系啊，因为我哋都唔知应该讲咩 噶嘛。呢个系一啲鼓励说话， 系好直接， 鼓励说话系啱嘅。只不过我喺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好得意咁解啫。我完全冇一个 贬义嘅， 贬义嘅咁样嘅。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有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宁愿告退，难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尝试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圆，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鲜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讲加油，但我们如果再有机会都会继续向袁富华加油。接下来你继续有他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任浩峰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香港必须更主动和积极参与，从联络人到参与人，从金融中心发展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林鄭月娥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節目訪問時說，過去作為聯繫人角色，香港今後必須發揮自身的科研能力，鼓勵將學術研究轉化成產業。他說香港擁有具備研發能力的優秀大學，而大灣區內城市例如是深圳、東莞和佛山有先進的製造能力可以結合起來。他又說大灣區為青年提供很大的創業空間，蓮塘/香園圍口岸可望今年內開通，到時和內地東邊城市的聯繫可以更緊密。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被問到，如果美國取消香港關係法，香港怎樣回應？陳茂波說不用擔心，至於商界亦都對修訂逃犯條例有憂慮，他就無回應。陳茂波出席本台英文節目時說，市民對於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評分，他沒有太多事可以做，強調自己只是聆聽各界意見。被問到有意見認為預算案並沒有遵守政府要量入為出的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陳茂波並不認同有關的講法，指出經濟環境隨著年月改變，如果要求做到每年收支平衡是不現實。一名參加永安旅遊埃及十天團的40歲香港男子在紅海遇溺身亡。永安旅遊表示，事發在當地星期二早上，旅行團在洪加達參加乘船遊紅海的活動，當時團友在一個小島上遊玩，期間海上有人遇溺求救，涉事男團友同一眾當地人員前往協助，其後遇溺者獲救，但是男團友在遊翻沙灘的途中在近岸地方被發現昏迷，救起之後即時搶救，救援人員其後利用快艇接載男團友回到市區並且繼續搶救，他其後證實不治。永安旅遊對事件深表哀悼，亦都對有關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又說涉事男團友已經購買旅遊保險，他的妻子留在當地處理後事，公司會全力協助跟進各項支援和理賠程序，提供一切協助。在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發表任內首份委員長工作報告，提出今年人大要通過健全法律制度，完善法律體系，落實憲法制度，通過實行正確和有效的監督，保證憲法法律實施。報告又提出要努力提高立法工作質量和效率，找緊制定修改深化市場化的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急需的法律，加快推進民主、國家安全、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的立法，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完善國家機制，完善國家機構有關的法律制度。報道強調，人大要保持鬥爭精神，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和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天气方面，是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日稍后和星期日初时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天色逐渐好转，天气清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221点，跌咗560点，总成交额1,11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跌咗136点。深圳成分指数报9,363点，跌咗3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5.4，跌咗9.8元；中国燃气26.35元，升咗6元；中国平安80.65元，跌咗2.7元；建设银行6.9元，跌咗1.8元； 华夏沪深343.35跌咗1.8，中国人寿20.55跌咗8.5，南方 A 五十13.74跌咗0.05，信义光能3.45跌咗0.31，安石 A 五十13.66跌咗0.04，工商银行5.91跌咗0.0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11.03，瑞士法郎1.01，澳元0.701，加元1.346，新西蘭元0.676，人民幣6.723，英鎊對美元1.309，歐元對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025，跌咗430，港金现价报12,090，升咗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6，卖出1,292.8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喺观塘码头对出咧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噶。咁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丽港城。咁就系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喺近住观塘码头对开咧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警察总部大楼。咁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龙尾去到近纪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西行落去九龙湾的支路亦都是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另外，将军澳道落车去观塘道方向的支路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兴田村。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来回方向近住显法里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返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妈咪，点解大人粒都要管嘅？ 都系为咗你哋好啫。 但系老师话啲饮管会令海龟 B B 受伤嘅。 哦，你讲紧饮管系噶，即系塑胶要几百年先分解，仲会伤害海洋生态。不如今日起，我哋唔再用饮管咯。 唔该，要杯红豆冰， 一杯冻柠茶，走饮管啦，唔该。请支持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无饮管运动，用少啲的气塑胶，由每日走饮。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冇人话创作歌手就唔可以唱人哋嘅歌嘅。 若是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凭什么敢去比？若是幸福我送不起。但愿让他带着你飞，维持男人的关系。 Adrian 咧就话之前佢创作遇上老闭塞，当时佢嘅监制就俾佢听呢首作品，未到副歌 ，Adrian 已经好中意啦。虽然唔系自己嘅创作，但能够演绎到一首真心欣赏嘅作品，佢认为 Why not？ 男人似我，别对他提起。 祖国 Team 啊 ，J 风 GJ 填词林夕，编曲伍景斌 Team 啊，冯允谦 GJ。 若是自己也会心死， 实在值得我被放弃。 制作人咧就系 Jim Lee， 上晚两个星期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父之日》值得放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平常的心从没颠簸， 手下留情，请嚟好戏之人，有请 Ben 哥袁富华。 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 咁但系点知越到临近嘅时候咧，就越重啊，个压力好似孭咗，因为呢啲算话孭咗好成个几月嘅时候，我唔系话得与唔得嘅问题，真嘅老实讲，如果嗰一刻阿罗家英先生同埋阿阮其丹小姐噏嗰个名唔系我，我都系呼一口气，即系卸咗一个担子，卸咗个压力。点知系我个名嘅时候，咁即系。行上去的时候，可能又不是空白的，只是懂得揽咯，揽住啊李俊石同阿舒淇先生，咁要都揽几耐，你都要上去噶。其实好似唔想行上去咁，都要上去。一落楼梯又阿红姐已经企定喺度啦，已经唔得噶，仲要好相熟啊，嘉玲姐，嘉玲哥，嘉玲哥，呢啲人叫刘嘉玲啦，嘉玲哥， 嘉玲哥， 咁又好开心咁去阿刘生喺度，刘生我都。唔好意思啊，刘生啊，嗰一刻我唔想耽误咁多时间。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华哥喺度，我见到系。 因为嘉玲哥，我同佢做过两个舞台剧啦嘛。咁、都叫熟嘅。咁我睇佢眼见到佢真系好开心。即系佢知道一个相识相熟当朋友嘅时候，佢有咁样嘅收获，咁佢都好开心。咁上到嗰刻，其实我。嗰張好大張嘅 A4 紙咧，好大隻字咧，寫而家俾佢哋收咗啊！張紙， 因為 佢哋要發收文新聞稿啊， 即係今日在嗰邊 係啊。早知我唔用 recycle 啦，嗰張紙 recycle 係 咁好大隻字。其實我練過噶，我練過國語，但係去到最後尾嗰陣，打開張紙嗰一刻，我諗喺度諗嘅時候，其實震緊一路震緊嘅時候就係講咩好咧？讲边只语言好呢？算啦，讲广东话啦，费事出笑话。 嗰一刻你先决定讲广东话嘅。 沉溺之音掌声里，赞赏赞美继续来，每束鲜花充满怜爱，含泪说句多谢，欢欣永至心内，身边。响起声声喝彩，人在知音掌声里，似坐千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谢，感激知音的爱。但我爱舞台和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筹得知音的爱， 即一路都仲练紧嘅。 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你用国语来讲话，我都是用广东话讲，那句就讲得麻麻地好了，因为未练过。 是啊。 是啊。 不是未练过，我有练过。 有练过的那句都。 因为我的国语不好。 这句你都有练过的。 没有。 是啦、啊、就是啦、啊、是啦、啊、这句你没有 练过。 所以其实听得出呢，其实真的发音麻麻地。 是啊是啊。后来有一段我在后台定了下来，那个访问我用国语 讲。是那句就 OK 了。 那句、個、就个人平静。定啲可能叫做好啲，但系都笑话百出噶。即系讲我攞奖，讲我攞舞台剧奖嗰啲时候，都 都讲唔到啊！嗰、那个咩、嗯，我想讲擦身而过，我都讲唔到啊！即系啲奖项擦身而过。 你太复杂啦，谂谂呢啲好难讲嘅呢啲系。 好彩乜嘢咧？ 四字成语好难讲噶、 啊。好彩嗰个司仪咧，即系后台 啊， 嗰个主持咧。佢廣東話好好嘅，嗰、個台灣人嘅廣東話， 佢幫到你 翻譯。我即刻問我，我講所有獎項都係擦，跟住另轉頭問佢擦身而過點講啊？講佢 Jason Ruger 如果咁講嚇，咁佢幫咗我講，我唔講啊。紅姐咪成日都笑鬼我咯，講得唔好嘅，怕咩嘢講啊？緊張，成日都好緊張啊！笑我，我緊張做咩？我心諗紅姐，你梗係唔緊張啦！我連老咗三次，我 係紅姐都慣曬啦。 同埋紅姐啲國語不知幾勁， 係啊，同埋佢啲國語咁好，咁但係係啦，亦都要多謝一個，係啊，真係紅姐好好人。行紅地之外冇經驗，我都未行過。坐下車就知我佢哋講啲國語講得快，我聽唔到嘅時候個程序係點樣咧？紅姐又會詳細講一次俾我聽。 哎呀，咁好、啊！ 係啊，好好 啊，詳細講一次俾我聽。你知個會場，個會場個個都叻不辣講噶啦嘛。由嗰個帳幕嗰度行出去，原來我哋有提名嘅時候，那個行嘅方法係唔同噶嘛。 哦，係嘅咩？ 係。我哋有一架大会赞助嘅跑车，我哋要坐上架车洗钱又开车。佢哋讲咗我喺边度去，喺边度行。嗰、那个讲我哋啊，你们呢怎么用呢？怎么工程？因为左边就上车，出边就啦吓，就可以啦。 我就可以啦。 我就阿红姐就知道我听唔到啦。 系 跟住一坐上车，仲要等噶嘛？坐咗个车实嗱，一阵间你咁样坐咗个车嘅车会向前行，向前行。你等架车停定，有人开门，你喺呢度落车，跟住喺车尾嗰度行过嚟，同我汇合。咁跟住一齐向前行。 哇！ 咁就得。 其实都复杂噶。 系啊，复杂噶。 都复杂噶。 仲有啊。行咗嘅时候咧，你喺司仪嘅边边，我唔记得认识你。我哋喺司仪嘅边边，讲完咧就喺司仪嘅后边行过去。即系佢讲晒呢啲嘢。 其实讲真，其实咧你呢头讲完咧，如果个嘉宾紧张咧，嗰头就算佢识听过，我都唔会记得噶。 系啊，咁红姐淡定啊嘛，咁咪讲翻晒俾我听咯。我真系好好啊，多谢红姐，多谢。我唔知佢听唔听啊，唔知佢有冇听到啊。 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恩，必须报。这夜让我数，以便来日报，才明白谁不管早晚有幸若同路，都改变彼此气数。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当时如果通行无阻，怎去铸造今天的我？一起挡雨，各自渡河。老人熟人，同样有恩，少一位也不可。沿途有人来吻，有人来锁，都影响我继续做我。一场人生可能如此多，未写好的结局留待你将彩蛋分散着给我。他待我差，岂算来强大我吧，没有他，像你这种天使会辅助我吗？每个坏人亦做过好人吧。如若计分，请相加。原来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当时如果通行无阻，怎去铸造今天的我？一起挡。各自渡河，路人熟人同样有恩，少一位也不可。沿途有人来吻，有人来锁，都影响我继续做我。一场人生因人如此多，是铺天跟盖地撩拨我，万千的星雨多雨。若要答谢谁，上半生都满咗，新故事留待你将彩蛋分散着给我。 喂，咁啊嗱，即系翠丝就仲有一个嚟紧啦，咁我都即系加油啊！ 系 啊 ，Benny Sir， 我要做嘅嘢做晒。 其实咧有冇压力咧？嚟紧嗰个，即系因为金马奖而会唔会令到下一个有压力啊？冇嘅。 好啲啦。不过个压力反而嚟自另外一样嘢噶，嚟自嗰几位都系好朋友。 哦，咁又系喎。 合应该全部 唔系讲少 嘅，合作过嘅好多个都。 智叔做， 你都系好认同佢哋嘅人啦，系咯。 灿良 就啊。 你真的想我讲 讲， 我其实同阿灿识咗好多年噶啦，佢未读 APA 已经识，我都未正式做专业演员已经识噶啦。 点解咧？喺边度识嘅你哋？ 系呢个唔讲得唔得？ 唔得， 留翻个关子啦。好，因为我唔知阿灿中唔中意啊嘛。 得，好， 好唔好啊？虽然话相熟，咁我哋都合作过啊嘛，喺拍电影《人间有情》已经合作过。咁佢做咗咁多年，我又多睇佢啲戏，佢又会睇我哋嘅戏。咁虽然唔系合作得多，但系私底下又唔系成日倾偈，咁但系见到面就有嘢倾咁样。 每人都总有一啲呢啲朋友喺身边，好得意嘅，系啊， 咁先好玩嘅。 譬如阿 Sam， 我真心真系觉得阿 Sam 做得好好噶，沦落人 系阿李灿森， 李灿森 ，咁德斌，黄德斌虽然同佢唔熟，但系都见过佢做话剧，都见过一次。咁佢都好有心嘅演员。仲有冇数流咧？ 好啦， 冇啦，冇讲就系啊，加埋你。 唔系，我觉得咁先好啊，即系话咧，五个嗱，首先有五个都系供应系好啦，今次嘅演出系好啦，咁先至好玩啊嘛，嗰件事，大家系啊，而家。东邪西毒中神通， 你哋睇咪好玩咯？ 系， 唔系睇嗰啲系唔好玩啦。 喺你哋嘅角度，可能即系得奖嗰个，可能都唔想你其他你四个欣赏嘅人有失望嘅表情，可能系因为咁。 我冇影嗰几个 shot 啦， 不如试下啦，不如试下破例有五个奖啦。 其实都好噶， 五个攞晒啦， 都好噶， 系咯， 系咯， 既然人哋都可以有双奖咯，系嘛一个， 系咯。 系咪五奖啊？ 喂，嗱，由于时间嘅关系咧，我哋即系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一问阿 Ben 哥啦，系差啲叫翻 Ben Sir 添，即系以后嘅路点样行咧？谂住嗱，即系唔好理金像奖、金马奖嗰啲先啦，以后啦，即系而家你就咁多年嘅经验啦，亦都公认咗系一个好戏之人啦。 系 以后嘅路会点样行咧？ 你已经真系走入咗香港人嘅怀抱， 同埋你肯定转唔到行噶，我相信而家系。 有得做咪做咯，咁无论舞台又好，电影又好，夹到时间有得做就做咯。其实以前成日攞嚟笑嘅一句说话，李振洲讲：我要死在舞台上，嗰样嘢好浪漫嘅。咁即其实你应该真系喺个舞台上面死咩？而系我自己提呢个原因就系我仲可以做，呢个系好福气嚟嘅。仲有得做，其实呢个系最重要。仲有人肯揾你做呢个，已经系最大嘅认同。所以继续啦，无论电影舞台都好啦。咁而家未知啊，未来嘅路系点样？倒不如讲翻而家近排嘅路咯。就系我估都系向住咁嘅方向去咯，排紧一个剧咯。 系，即系喺舞台上又会见到你啦。 系啦，排紧一个剧咯。咁同埋啱啱，所以今日点解把声咁攰？就系啱琴日已经拍紧一套电影嘅，咁啱啊撞着一啲舞台嘅朋友一齐拍嘅，有虾头啦，又话邓志坚咁撞着就癫噶啦。 系， 咁啊嗌到把声好攰啊！咁虾头寻日拍完临走嗰时候，唉，真系揾自己笨啊，揾咗个咁嘅嗌到把声咁，但又好 enjoy 咁嘅样，咁会系啦，邱丽图会有个电影就再嚟紧。开啦，咁 咦系咪拆嗰嚿嘢嗰个？ 系啊系啊，拆嗰嚿嘢嘅续集咯， 系 啊，拆嗰嚿嘢系啊，咁样续集。咁另外有一个我几中意嘅就系讲一啲父女情嘅一个电影，一个新加坡嘅导演，咁都系三月尾四月到开始拍嘅。 系 感恩啦，就算系感恩啦，去到都有咁多嘢安排，咁希望可以。陆续有嘅时候就，总之尽自己演员嘅本分，每个角色都做好啲，系咁样。 我要你电话噶，炳哥。 你开电影，你记得揾我啊！ 知道知道，加油啊，炳哥！ 你都加油。 系好开心，今日即系呢个星期有啊，炳哥有袁富华先生，即系同你讲翻咁多，由佢细细个啊，好好玩嘅嘢啊，至到佢而家即系当年攞奖嘅感受啦，咁啊。 真系都要讲佢嘅，真系加油啊！无论系金像奖又好啦，或者日后演员嘅路都系加油啊！系啊， 多谢， 系啊， 多谢， 多谢。 我会睇金像奖嘅， 我睇下你啲表情系点样先。 我会研究大家的表情。 多谢，多谢， 多谢， 多谢晒， 多谢， 多谢，好，拜拜。Okay, 好，拜拜。 想有几高，为求事实去看，明白就去做。曾经的关心，没走怨恨，从此肯关心，哪管远近，但求尽心。从来未听说，世间一切美好，然而人在世界。一生去闯去问，心中声音也许太笨，但能全真。回望去无后悔，奋斗已学会。前望去默面对，再去追寻，哪怕累。 即系用呢一首歌就送俾阿 Ben 哥嘅，即系希望佢继续追寻啊！咁啊，听佢头先讲啦，佢嚟紧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出会参与啦。咁啊，希望佢更上一层楼啦。咁啊，嗱，我又唔敢讲，因为咧佢头先讲话咧，即系嚟紧今次嘅颁奖礼咧，即系嗰五位嘅高手咧，即系都系自己有啦。咁我唔敢帮阿 Ben 哥拉票啦。咁啊，加油啦，阿 Ben 哥啊！ 呢啲位咧，其实都真系。令人咧有少少 系啊，其實德斌又上過嚟係咪？ 係啊，咁、我又 阿燦良哥我又好想訪問佢。 講開德斌，阿德斌 阿志叔我又好想訪問 佢。令到我哋有一日不停喺度講緊嗰隻吉他嗰隻銀包幾有貢獻啊！德斌係咪先？ 阿戰波啊嘛，係 啊，哇！真係好勁回憶、啊。 所以嗰班我哋又唔敢亂咁拉票啦啊！ 咁啊，我驚拉咗之後咧。咁跟住其他嗰啲咧，即係有 potential 上嚟嗰啲又唔上嚟咁。 其實潘燦良先生，我哋好期待。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都唔好講咁多啦，個個都會係，應該有五個獎。 冇錯啦，好啦，咁啊多謝阿袁富華先生啦，加油啊！好，咁啊有幾人估到啊？ 32個啊。Just mix 啊，好勁啊！ 會學得好似阿一啊。 係啊。 好，各位聽眾，下集預告。 哎呀，佢好高大啊！我见到佢我有啲震啊，可能佢好恶噶。 佢把声好雄厚噶，佢唱歌仲好伤感添啊！ 唉，其实我人好随和嘅，不过唔随便噃。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晏昼3点至5点，方丽莹、刘伟恒、梁礼勤，仲有阿一 手下留情。细雨里。 咁啊，呢位嘉宾系咪真系手粉嚟嘅咧？ 佢系手粉嚟噶，我揾佢嗰阵咧，佢好兴奋噶，系啊，真系好兴奋噶。咁然之后讲咗好多， 佢 up 得出我哋手下留情嗰啲即系节目特色啊 ，up 得出嘅 啲神经嘢啊， 亦都讲咗好多佢听过过往嘅一啲片段嘅。 系啊，咁难听你又 系啊，我冇得呃嘅呢样嘢就系啊。 咁啊，終於揾到咧方麗瑩姐姐上嚟啦。 係， 咁啊，佢好好玩嘅。 佢同埋咧，我完全覺得佢係真係某一代嘅，即係你知佢以前唱過走廊啦，咁但係而家冇噶啦嘛。 係， 咁所以佢係某一個年代嘅其中一位 唱 launch 啊， 係啦 ，launch 分子嘅代表嚟嘅。係，佢嗰個人生嘅經歷都好得意， 同埋佢好好笑。同埋佢好讲得， 冇错， 好讲得， 系同埋佢未讲完其实。 好啦，咁下个星期咧就有方丽莹做我哋嘅嘉宾嘅，依家翻嚟咧有两首准备啊。 的资金运用、保管和投资等的具体措施，不应该完全和内资企业一样。国务院将会规定相关措施。日本防卫省表示，会在4月21日至26日派遣一艘海上自卫队护卫南到山东青岛，出席为了纪念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的国际阅览仪式。今次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事隔大约7年半以来首次访华。日本防卫相岩岛毅表示，希望日中防卫部门之间继续对话和交流，推进相互理解和培养信任。天气方面，是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住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日稍后和星期日初时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天色逐渐好转，天气清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224点，跌咗554点，总成交额1,245.4亿。上证综合指数系报2,969点，跌咗136点。深圳成分指数系报9,363点，跌咗3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7.8，跌咗7.4元。中国燃气26.35元，升咗6元。中国平安80.85元，跌咗2.5元。建设银行6.88元，跌咗2元。华夏沪深343.35元，跌咗0.8元。中国人寿20.55元，跌咗0.85元。南方 A50 13.7，跌咗0.58元。汇丰控股64.25元，跌咗0.6元。信义光能3.47元，跌咗2.9元。工商银行5.88元，跌咗0.1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系7.85，英镑10.29。10.283，瑞士法郎7.775，澳元5.503，加元5.836，新西兰元5.307，欧元8.8005，每百日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663。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025点，跌咗430点。港金现价报12,100元。是升了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292.96美元，卖出1,29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跟进翻较早前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有待消散。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都是车多，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苑。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都会坊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丽景村。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94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厂房坏咗部机，要换啊！供应商又要收订金先，点算好？边有咁多钱啊？ 老细唔怕，有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由政府做担保，向贷款机构借钱，贷款可以用嚟做营运资金同添置设备，担保额最高有600万噶。 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助你轻松拓展业务，即刻打23985129，或浏览工业贸易处嘅网页咧。 到星期五今天我哋两个就可以咧，就系清清静静咁样播下歌啦。咁我想讲一件事嘅， 清清静静咁播下歌，嗱呢个可圈可点啊！ 唔系，我即系 阿远方嘅阿一，你听住啦，清清静静播下歌啊！ 唔系，我系同想同阿重哥同埋阿钟仔讲嘅，唔系咁我哋可以自己讲一啲我哋两个先至明嘅嘢嘅。咁啊，嗱， 哇，你咁样好 pillow talk 喎，好惊喎，你小心啲。 其实有啲嘢都可能冇同你 讲。嗱，你知啊，你有家室呢家嘢，嗱，我冇所谓啊 吓。你真系何坑啦，咪啲片又成啦， 系继续。 喂，嗱，其实咁嘅，喺即系嗱，我啊做咗电影一段。好差唔多10年啦，其实都有10年嘅时间。 咁快？ 差唔多啦。我08年入行嘅，第一套拍短片，十几年噶啦，其实系啊，不过产量好少啫。咁咧嗱，行内咧就经常咧都会有一啲嘅，即系譬如有啲譬如导演又好啦，或者做呢一行嘅人，出嚟食饭咧就好经常讲一句嘢。嗱，香港人系特别喜欢讲呢句嘅，无论系睇剧嘅人，或者做电影嘅人，或者睇电影嘅人都会讲呢句嘅。吓，唔系嘛？呢套冇讲啊！你今日做咩电影啊？咁样样嗱，呢个咧，我今日就攞少少时间想反驳下先嘅。首先，我哋每一个人咧，每一日咧，只系得24小时嘅啫。咁啊，通常咧，我已经算少啦，我攞6个钟头瞓觉嘅啫。好啦，咁另外嗰18个钟头咧，其实我有好多嘢要做嘅。咁而咧，假如你上网去揾咧，即系人生必睇嘅100套戏啊，必睇嘅100套港产片咧，其实咧，穷你一世都睇唔晒嘅。咁所以其实有啲戏睇唔到呢 如果你一真係睇晒嘅话你亦都会穷嘅。 係啦冇错啦我亦都系返唔到工嘅同埋会死嘅你应该会。 冇钱 咁所以呢嗰啲呢我而家就好怕睇嗰啲咩人生一定要睇嘅50套爱情片啊人生必去嘅30个地方啊咩死之前一定要去食嘅30味餸啊我就好怕呢啲嘅。 但呢啲好多都系喺 marketing 出发去 感 染啲读者。 咁最大问题就系我哋身边都系好多人讲呢啲嘢咁系嘛呢套你未睇过。好啦。咁喺手下留情当中，其实有一套电影咧， 你系未睇过 嘅。你同阿一都成日讲嘅， 系，甚至乎未睇过 嘅。系啊，冇错。其实你两个系唔知道我冇睇过呢套戏嘅。我系冇睇过呢套戏嘅。咁但系你系成日讲嘅，甚至乎咧，连呢套戏嘅嘉宾咧，佢都上过嚟接受访问嘅。 佢系套戏里面 冇错，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系 啦，咁但系其实 咧，你唔好讲套戏系咩住，我估。 我唔会播出嚟嗰个今日，我唔会播嘅。 唔怕唔怕。 系以下落嚟嘅呢位嘅哥哥主演嘅。 系，喂，未先，我估。 哦，你估啊？ 国产007， 哎呀，真系冇睇过，冇睇过20次咁少啊！ 好，仲有食神，家有喜事，全部掉晒出嚟。 吓，呢套戏咧，你同阿一成日讲 喜剧之王， 唔系 《逃学威龙》 去过先， 全部星爷嗰啲攞 晒。呢首歌咧，嗱，以下来播嘅呢首歌咧，都系电影嘅歌，但并唔系呢套戏啊，系呢位嘅男主角。主演嘅戏，你哋成日讲，但其实我冇睇过。好啦， 即系呢位歌手唱嘅， 系啦，同埋佢演嘅， 系 咁啊，但我冇睇过嘅，嗰套戏冇睇。你哋成日讲， 系 咁啊，结果咧喺2日前咧，我终于的起心肝睇翻啦。一阵间先睇，先讲呢个观后感啊。 系咪你因为自从教咗 N 字头嗰个之后， 系冇错啦， 你就成日睇啊嘛，系嘛？ 系啦，咁啊就佢做嘅， 刘德华 系啦，同呢首歌有少少关系嘅。呢套戏咧，你同 烈火战车 成日都讲啊，唔系烈火战车，嗱我讲啊，唔系啊， 天若有情你冇睇过， 你唔好理，一间我想讲下， 咦，天若有情似乎真系冇睇过啊，哎，我知，叻咕 叻咕，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在无力伤心的人是谁，人渐累。情也渐累，停住了的心偏却是醉，嘴边湿透是泪，没有勇气说再会有伴随。 推不开心中的罪，留住你我放弃了苦累，再拼命追。路过的从前，今天过去，明了原来曾令你真的太心碎，明白到心死不可再追。哦，面对当年情，真心说句，祈求完全原谅我当初的不对，在你离开的一刻说出情深的一句。心中的罪，留住你我放弃了负累，再拼命追。渡过的从前，今天过去，明了原来曾令你真的太心碎，明白到心死不可再追。哦，面对当年情，真心说句，祈求完全原谅我当初的不对，在你离开的一刻说出情深的一句。面对当年情，真心说句，祈求完全原谅我当初的不对，在你离开的一刻说出情深的一句，唯一的一句情深。 冇错，呢套电影咧就系嚟自呢首歌系嚟自当年嘅《烈火战车》啦， 我永远 非常之喜欢啊！ 系啦，我觉得呢首歌咧系其中一首阿华哥我最中意嘅歌， 系同埋梁咏琪嗰副眼镜啊，当年 咁唔少得啊，系咪嘉乐仔？ 系系，哇，嗰下喷血啊，爆落个头盔度，系啦，咁但我想讲嘅唔系呢一套，嗱，梁咏琪，你再讲下头先，你估边一套？ 叻咕叻咕新年财， 冇错， 你真系冇睇过 嘅，冇错啦，系咪嗱，我觉得呢啲人嗱，我想讲发生咩事？呢套戏咧好似 系要播《大圣无限翻》 嗱，系头先揾唔到，系啦。咁我想讲咩咧？呢套戏咧，当年就 系 贺岁片嚟噶嘛。咁啊，即系星光。 其实而家都系噶。 系啦，冇错啦。喺 到 地咩剧场？我仲记得有一个 shot 系阿华哥喺吉宝车一开个雪柜攞嗰支绿色嘅绿茶出嚟饮，哇，几样啊！嗰个 shot 系。我想讲咩咧？嗱，我系有个咁嘅人嘅。第一就系咧，当年咧佢贺岁嗰阵我 miss 咗啦。咁然之后由于过咗太多年啊。咁啊，俾人已經講到，同埋咧，其實我 on and off 睇過少少嘅，即係譬如啊，青雲哥嗰、那個即係 hip hop look 咁樣出嚟呃錢啊， 嗰、那個好正， 咩咩美國麗啊，咩荷蘭麗啊，今日打美國牌啊，即係有呢啲 on and off 間唔中睇到十分鐘嘅，但我冇完整地睇過一次。 唔、但係你答到嘴嘅喎。啊，果然系 你唔好理啦，我哋连访问阿黄文慧前辈嗰阵，我哋都有讲， 系 人品好， 系咪？系啊，我哋问阿 Bonnie 姐，你认唔认同人品好排品自然好咧？佢就梗系啦，咁 佢做得好好嘅。嗱，咁我咧就日前咧。我系啊，喜又似，因为呢套戏都十几年嘅啦嘛。 系咩咁耐 嚟？好似2003噶吓，嗱，我估计系2003噶。咁啊，唉，既然啱啱俾我揿到，就系喺嗰个 N 字头嗰、 个software 嗰度啦吓。咁我就好，我就睇一次先。 哇，真系咧造福人群啊！呢个 N 系咪啊？ 系啊。 咁啊，好唔好睇咧？诶，你 乜嘢觉得咁好睇咧？ 嗱，咪应该咁讲，乜嘢咁好睇咧？就系、是、嗱、最初我好记得嘅，想当年唔知零几年嘅新年啦，咁咧就播即系喺戏院上啦。咁我好记得咧，啊唔知点解嗰个 shot 咧系好到而家都仲好记得。我就 系 搭地铁。经过一个灯箱广告，就见到呢套戏嘅 poster。 系， 跟住咧，嗱 ，sorry 啊，杜琪峰导演啊， 吓，仲有韦家辉导演系， 我系秒噶， 吓， 又做埋啲咁嘅嘢，系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系台湾牌嘛，系咪？呢咕呢咕系台湾牌嘅嘢嚟噶嘛？咁我就因为我唔识打台湾牌嘛， 唔紧要，佢入边都唔系讲台湾， 系啦，其实唔系呢样嘢嚟嘅，做埋啲咁嘅嘢咁啦，咁就冇即系 negative 咗嘅，咁然后好啦。跟住咧就唔小心，真系唔小心系电视重播嘅时候咧，咁、就嗨到少少，咦几得意喎！咁然之后开始咧，咁佢成日重播咧，咁每一次都睇多啲睇多啲。咁后嚟咧，我就到今年啱啱过去嘅农历新年咧，我就发觉唔止好似睇咗三次啊！即系我发觉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我觉得呢套戏咧其实好得意，佢虽然系一套喜剧，但系咧你每睇一次咧，佢系似系嗰啲咧教你人生道理嗰啲，当然佢里面好多人生道理啦，系你系每一次越睇咧，你会越明白佢哋想带出嘅嗰个意思，即系等于大隻佬，其实佢唔系净系华哥系一个大隻佬咁简单，佢里面系有好多嗰啲人生嘅意义咁样摆出嚟噶嘛，咁所以我最中意系每一次睇嘅都会唔同嘅中意咯，即系譬如最近啱啱早兩日，我同我哥食緊飯嘅時候就講，其中一個位好正嘅就係喺麻雀理工大學畢業啊嘛， 唔係麻省啊， 係我覺得呢個位其實佢哋係好仔細、好 detail， 有啲細位咧， 即係啲 punch 啦， 係啊，佢寫得係好過癮，會令到你會心微笑嘅。咁另外就係人品好，牌品自然好啦。跟住仲有粒飯啦、啊，即係粒飯又係好經典。 個四同變五同， 其實有陣時而家睇咧，我係會 五同變四同啊，唔好意思， 我就會諗喂。点解佢哋个脑咧可以装到呢一啲咁样嘅gimmick摆落去咧？我真系完全 诶、你嗰次访问阿赌 Sir 有冇问佢啊？ 冇啊，唔系啊，因为访问赌 Sir 去唔到啊。阿重哥咧有好多嘢问阿赌 Sir 咧，我俾阿重哥问。 阿重哥都唔系我拍嘅嘛。 系啊， 赌 Sir 话。 其实访问赌 Sir 冇乜点讲嘅。 导演拍噶嘛呢啲。 系啦，咁所以即系中间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咧，我觉得其实佢哋好神秘，佢哋个脑系好神秘嘅，即 系 可以装到咁多，即系等于上次我同边位导演啦？ 庄文强。 麦兆辉导演讲，即系我都有同佢讲，我就你个脑嘅构造究竟系点样嘅咧？即系点解会塞到咁多呢啲嘢落去，而有咁吸引嘅咧？ 系咁我就 你中意边度啊？咁样 喂，我中立嘅呢件事啦。我睇完之后咧，我冇你哋咁兴奋嘅。 你睇多 几 次？我话俾你听，你 仲要睇多几次？ 你睇第二十次，你开始明白呢铺牌究竟应该点打？ 系人生咧，其实仲有好多嘢要做嘅。我今次睇，只不过咧。是想杜絕你哋兩條友成日都講話嚇，唔係嘛？呢套冇睇。 唔係喎，但係你只係睇過一次咁大把咧， 仲要睇咁多次。 其實咧，你有好多裡面嘅嘢咧係睇唔到 嘅。係、算啦。 係啊。有一天，沒有你在身邊及靠倚，沿路遇上困惑風雨，世事變遷時，人越是怕軟弱失意欠焦點。使我亂於心思，沒有畫面，直至你伸出手那天，沿路為我抹掉黑暗，誤會與交錢，人不懂得妻子，人只可禱告將祝福告知。Baby 说着某些年，如果他朝可如果可重留相恋一世纪。 呢套十几年之前嘅电影咧，咁啊有个几得意嘅感觉嘅，咁我发现有两个人咧，佢个样系冇点变嘅，一位就系呢、這个白骨。九阴八骨爪嘅 Bonnie 姐啦，咁我早几日咧，早一排咧喺烟幕嗰个首映我见到 Bonnie 姐，因为佢有份演嘅，咁啊一样样啦。咁另一个我觉得 Gigi 都系嘅，其实咧我睇翻，咦，点解同而家个样子差唔多？ 但佢推牌、啊， 系 将麻雀台推咗去嗰边、啊， 我知。 尽我一生陪伴你的我，世界中有太多样，变化假装的模样，深知你最值得欣赏。 好，今日刘伟恒嘅两首准备分别有华哥嘅《情深的一句》，加埋 Gigi 嘅《I'll Be Loving You》，唔好再同我讲。吓、啊，你未睇过啦，波成，波成，你有冇睇过《叻姑叻姑新年财》啊？ 有， 睇咗几多次啊？ 睇咗好多次。 嗱，你睇啊，系啊，即系唔系咪次次睇都唔同系咪先？ 最近一次新年睇啊，跟住先至发现到原来嗰个人生嘅感觉喺里边啊！ 啊，冇错啦， 你两个有夹波噶， 冇夹波， 真 系冇喎。系啊，喂，我哋几有深度啊，睇戏。系、哎，我哋咧未至于过目不忘，但系咧我哋就会不停咁样学习、哎。 下一首 呢啲啦， 下一首 系啦，到我啦。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嘅，就系咧好多时候我哋访问嘉宾咧都系可能同电影界有关，又或者系 歌谣怪，歌谣界， 歌谣怪啦。 好晒一唔喺度嘅，写得 系啦，唔系同埋仲有咧，佢哋可能系会喺幕前演出嘅。咁其中一位嘉宾咧，我系问漏咗佢一样嘢，嗰位系叶童小姐。 点解咧？ 因为喺佢其中主演嘅一套电影《金装大酒店》里面咧，系有呢首歌噶。 系咪同佢哋一齐嘅有？ 系啊，梗系啦。如果我播嚟做咩咧？ 佢哋好似系做嗰啲 bell boy 定系？ 唔系，佢哋系星嚟嘅，星嚟噶。佢哋仲着住 blue jeans 嗰套蓝战士嘅战衣出嚟噶。 系二装啊，简称系我爸讲嘅。 呢段系好好睇噶。 一息昏沉的光线，恋爱火不息一再燃。饮一烟，飞奔似箭。爱心始终不变迁，唯盼每天愿吻你千亿遍，奉献出真心和爱护，为你将一生痴恋都为你快乐，唯盼你放进心里面，留在永远中不改变。迷的光线，恋爱火不息一再燃。梦幻内画不清界线，愉快中轻轻抚你肩。每晚与每天望你的娇脸，是我的新生和信念。为你，将一生痴恋都为你。唯盼你放进心里面，留在永远中不改变。 記得咧呢一段咧就係葉童係以一個好似抹窗工人咁樣嘅打扮，著藍色衫嘅，咁咧就睇到 Blue Jeans 三個喺度唱歌，佢哋真係拿住啲吉他啊嗰啲咁樣嘅嘢咧，有支紅燈射住佢哋唱歌，好靚。可惜嗰次唔記得咗問葉童姐姐關於呢一套電影。 哦，打俾佢啊， 都可以嘅。金裝大酒店裏面其中一首歌，嚟自藍戰士嘅《午夜情人》Dream Girl， 多謝各位。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四點半，香港電台由任浩峰報導新聞。政府就的士加價申請諮詢立法會。的士業界去年九月提出加價申請，市區的士平均加幅兩成，落期由24元加到30元。新界的士平均加大約兩成三，而大嶼山的士就加大約兩成六。政府會根據多項準則考慮加價申請，最快今年下半年生效，同上次加價相距兩年幾。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會考慮包括業界收入和營運成本的轉變、的士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之間維持合理差距、市民對建議收費的接受程度等。政府計劃今年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議，提高各項的的士司機違例行為的罰則水平。文件說，性質較嚴重的的士司機相關罪行引入兩級制的罰則，的士司機若果累犯各項相關罪行，可以被取消的士駕駛資格一段時間，而政府正在籌備推出專營的士的立法建議，爭取今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政府又提到，由17个的士业界团体组成的香港的士业议会，计划今年上半年推出召唤的士服务的手机应用程式。乘客可以就司机的服务表现评分和提出意见。另外，市场上一个主要供应商今季起陆续引入一款可供轮椅上落的运能的士。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话：中央一直希望本港尽快就《基本法》23条立法。他指出，上届和今届政府都在立法会有足够票数通过立法，但必须下功夫消除市民对23条的不理解和疑虑，以便顺利立法，形容不能够等运到。他又说，相信特首林郑月娥有能力完成，若果对方在今届任期内完成立法，当然是好事，以履行宪制责任。印度警方拘捕一名武装组织真主穆斯林游击队的成员，怀疑他同昨日一宗导致最少两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的手榴弹袭击案有关。这个游击队否认和袭击有关，但是警方说年约20岁的被捕赫什米尔男子承认按照游击队一名地区指挥官的指示发动袭击。警方又说会继续盘问被捕男子，获取更多有关游击队的资料。袭击发生在印度控制的赫什米尔地区一个巴士站。警方说有人投掷手榴弹，如果不是手榴弹碌到去一架无载客的巴士车底，伤亡可能更多。天气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会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嘅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天色系逐渐好转，天气清凉。星期一同埋星期二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28点，跌了551点，总成交金额14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跌了136点。深圳成分指数报9363点，跌了3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7，是跌了8.2；中国平安80.9，跌了2.45元；中国燃气26.45元，升了7元；汇控64.25元，跌了6元；建设银行6.89元，跌了1.9元；中国移动81.25元，升了1元；工商银行5.88元，跌了1.9元；中国人寿20.55元，跌了8.5元；华夏沪深30043.35元，跌了1.8元；中国银行3.61元，跌了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11.05，瑞士法郎1.01，澳元0.702，加元1.346，新西兰元0.677，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025点，跌了430点。港金现价报12,100元，升了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3.56美元，卖出1,29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单意外先啦，石澳道近住大潭合惩教所有交通意外，嗰度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咁就系石澳道近住大潭合道，因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揸车朋友经过啦，请你小心啦。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都会坊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下角道西行去红棉路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律宾道；红棉路上山方向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龙排到海丰苑。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致富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受强风影响，而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部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平机会日前公布了本港大学生性骚扰调查研究报告的结果，调查发现近四分一的大学生在调查前12个月内曾经受到性骚扰，当中有些个案的受害者更加遭到性侵犯，但是当中只有2.5% 表示有向大学投诉着。 女学生遭受性骚扰的比例高达 27%， 而亦都有多达 18.4% 的男同学表示曾经被性骚扰，比例较一般人预期为高的。 即使各间大学努力推行反性骚扰工作，但是大学传统的宣传以及培训手法对学生似乎欠缺成效。有多于半数的学生表示并不知道所属的大学有反性骚扰政策。 评基会建议大学管理层在反性骚扰工作上面作出坚定的承诺，而职员在反性骚扰工作方面的支持亦都有待加强。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耀祖， 二台通识六十秒。 各位听众，陈伯有嘢讲。 得未啊？请问你 啊，得 系咪真系得噶？ 得 啦，磨拳擦掌，我磨多两嘢先，诶、啊，俾大家听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咧系三八妇女节， 够啦，唔使再磨拳擦掌啦，系好彩。 咁啊，恭祝各位啊女性听众啊，想过又得个样，开开心心。咁啊，我哋嘅手下留情，有个主持咧，趁住而家。走去会家人嘅远征加拿大， 系知唔知去加拿大边度啊？加拿大有几多个城市你系识噶？你噏出嚟听下。 嗱，温哥华啦， 系你真系讲温哥华噶喎。 蒙特利尔啊， 咦劲喎。 啊，仲有多伦多啦， 系 啊，系咪渥太华啦？ 渥太华吓。 咁啊，好多我唔知啊，呢啲系比较咩啲啊？ 啲大城市你知啊？系啦，嗱嗱，你讲嗰四个里面咧，其中一个咧就系阿一。去咗嘅地方，你估下系边个？ 啊，嗰度系咪温哥华？ 唔系温哥华， 系咪蒙特利尔啊？ 系咁劲嘅。 佢嗰个女朋友咪读紧书噶？ 唔系啊，去嗰啲 working holiday 啊。 哦，蒙特利尔咧、啊 啊。你知唔知 working holiday 系咩？你避开嘅。 啊 ，working holiday 知唔知系咩啊 ？Working 他啦。 唔系。即係嗰啲後生嗰啲人呢、 哦、 就想過去嗰邊即係體驗下生活，咁呢、哦、就喺嗰邊一路打工，咁就生活咁樣嘅。 哦，即係去嗰度浸淫下啦。 浸淫下係啦。 咁啊 係啦，去咗蒙特利爾啊。 蒙特利爾嗰度都幾好嘅，幾清淨㗎喎。 咁你又知道你去過 嗎？係，因為阿陳仔去過嘛。 哦，阿陳仔去過話俾你聽。 所以呢都几好噶，嗱，讲完呢啲， 祝阿一开心啲啦， 系啦，我哋手下留情嘅，阿一开心啲，回家人啊， 我哋手下留情啊，听得到啊，开始喺度霸地盘啦，好啦，跟住今日我哋讲啲咩好咧？ 嗱，讲下阿陈伯屋企好唔好啊？ 好， 陈伯屋企有个花槽， 几大到啊个面积？ 个花槽咧，大约都系两尺乘四尺到啦， 仲以为你有块田添、啊，原来得嗰两尺乘四尺， 两、啊、尺乘四尺，就种咗好多啲垃圾嘢啦。 有啲咩我哋又数一次俾大家听下。 俾大家黄皮啦， 真系有个人咧就摆咗一粒黄皮核，落去一个花盆里面，然后个黄皮就茁壮成长啦。但系长到咁上下咧就唔喐、啊。 佢因为唔系唔喐，咁上下又要剪紧啲叶，因为佢冇黄皮出噶。十几年啦，种咗， 系咯， 都冇得修正。 咁当初点解你会将粒核摆落去咧？ 有买咗黄皮贪得意啦，咁啊整粒核落花盆啦，因为佢又生长喎，啊，咁啊有黄皮啦，桂花又有啦。 桂花系人哋俾我哋嘅， 系人哋俾嘅。 我哋种咗几耐啊？ 桂花就种咗几个月嚟啫，半年到啦。 系咁有冇淡淡桂花香啊？ 好香噶，一年四季都开嘅啲桂花。 嗯， 咁啊风吹入嚟咧，个厅都几香。 搞到我哋屋企咧，成个格调都唔同晒啊！高贵晒。 系，仲有贺春兰啊？ 贺春兰系点样嘅咧？ 贺春兰咧就好似一朵花嘅，过年又开嘅。 好似一朵花即系点啊？ 系一朵嗰啲喇叭咁啦，吹啲打嗰啲以前嗰啲，一过年咧就开满晒咧，有几廿朵，咁啊有一个月时间开嘅。 嗯， 即系仲有一棵辣椒，那个辣椒咧以前嗰个姐姐就种落，咁啊一棵咧有几只噶，差唔多个小朋友个拳头咁大噶。嗰、那个灯笼嘅青椒有红色嘅，有黄色嘅。 咁其 实唔知咩原因喎、 哎呦，电话响添，我哋听一听电话先，唔好意思啊。 你嘅电话将会再被接通 ，Your call is being on hold。 每次买卡拉风。 好啦，终于都听完个电话啦，真系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啊，系喂，咪你头先有啲嘢你未讲得清楚啊，嗱，你话个贺春兰啊嘛，贺春兰而家开成点啊？ 旧年咧，陈伯冇乜打理，而且俾啲三叶草咧抢晒佢啲肥啊，咁啊变咗都开咗有限公司嘅花。咁都好啦，就有得开啊，花开富贵啊嘛。 系啦，好过冇。咁啊，跟住就系嗰个灯笼蕉啦。 灯笼蕉上次嗰个阿姐咧，佢买啲灯笼蕉嗰啲大嘅辣椒翻嚟咧，储起嗰啲核就晒干，咁啊渗咗落个花盆度啊，佢又出，咁啊有三种颜色。 系捞到乱晒，但系啲核。 系啦，捞到乱晒。 佢所有嘅啱啱生出嚟咧，都系绿色嘅。 系啊。 但系咧，佢生生下咧。佢又会变色㗎喎。 係呀，变色呀。 所以你其实唔知道呢佢生出嚟嗰隻究竟系绿色黄色定系红色。真系等到佢大定啦你先知㗎喎。 係喺花盆种㗎咋啦。 係呀，花盆种啦。 咁仲有啊三叶草。 係呢个系你嘅宝贝嚟㗎。 三叶草就唔知系乜嘢无啦啦佢会走出嚟。咁整到通道都系。 係。 嗰啲肥呢俾佢食晒。开花呢就冇停㗎喎。有阳光呢佢就开到好灿烂。一到夜晚一收太阳咧，佢就冧埋啊！ 即系个花就折埋咗啦。 折埋，一第日佢又开翻。 系 一有阳光开，冇阳光今日落雨咧就唔开嘅。但系啲叶咧，人哋嗰啲三叶草咧好细平咁啊，好细块咁。 系， 哇！我啲三叶草啊，好似杯盖咁大嘅嗰只叶。 系啦，点解咧？你知唔知？ 唔知系咪食得肥犀利？ 咪就系，因为你成日都加啲肥落去。嗱，三叶草咧，对于好多种花嘅朋友嚟讲咧。呢啲咧就係一啲雜草，就要清除嘅。冇人好似你咁咧，種到嗰啲三葉草鬼死咁繁榮，跟住搞到啲何春蘭又冇得食。你真係奇怪。 你知唔知嗰條棒啊，仲粗過牙籤，好似篤魚蛋嗰啲 竹籤 咁粗，成尺高啊，又多冇少。 但你可以掹咗佢㗎，你唔掹。 掹咗佢又出翻啦，咁啊整到我嗰啲蘆薈都冇埋，遮住曬。 系 芦荟往日开花，而家谢晒啦。 系芦荟都收埋啦。 啊，芦荟都收埋，咪盆盆都有三叶草，佢又好靓喎啲花，紫红色喎。 咁不如我哋叫啲听众咧就评一评你，我就觉得应该要掹走啲三叶草，你就觉得应该要继续种嘅系咪？咁睇下啲听众俾啲意见我哋，究竟应唔应该掹 咧？嗱，点解咧？我种咧，佢成日都开花开到咁靓，你点舍得掹佢啊？一年到晚都开花，咁花开富贵，你舍唔舍得抌咗佢啊？ 哦，咁样， 搵啲听众嚟同我评下，好唔好抌咗佢咧？ 系， 咁唔该你。 好啦， 咁啊，讲到就咁先数。 啊，讲住咁多先啦。 讲住咁多先啦。 好啦，下次我哋再倾下偈咁样啦。 下回分解，继续有好好嘅节目啊！第日转去第度咧。啊！步步高升，啊、 花开富贵同埋步步高升啊！好啦， 咁啊，下次再见啦。 好啦，多谢你接受访问啊！ 系，请啊， 拜。 住你，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 各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手下留情，陈伯由老师问头包包。 呢度边度嚟噶？ 房。 边个嘅房啊？ 我个房。 你系边个啊？ 系刘包布， 刘包布，你个房咧，你可以讲下你张床系点嘅？有啲咩人喺度陪住你瞓觉噶？ 我有工人姐姐， 咪有啲咩公仔陪你瞓觉噶？ 我有 mini Mickey、布布、米老 B B、Mickey。 哇，咁多人陪你瞓噶，咁你最中意同边个瞓噶？ 污糟 Mickey。 哦，污糟 Mickey 啊，哦，你要同污糟 Mickey 一齐瞓嘅系咪啊？ 因为中意摸佢个鼻，我要食手指噶。 咩话？ 食手指， 啊、你中意食手指系咪啊？ 系， 系啊！爸爸以前咧都中意食手指噶。 系咪俾嫲嫲搽咗辣椒油啊？ 系啊，嫲嫲咧搽啲辣椒油咧落我只手度咧，我就唔敢再食手指啦。 好， 你惊唔惊啊？ 惊惊。 咁爸爸搽唔搽辣椒油俾你啊？ 唔啊。 唔好搽系咪 啊？系啊。 点解你咁中意食手指嘅？ 有士多啤梨。 有士多啤梨吓？个手指。 唱歌歌啦。 好啦，你唱啦。 唔记得。 嗰个小狗歌点唱啊？ 唔记得。摇着喔喔喔，猫猫又下喵喵喵，老鼠同来吱吱吱，那种声音最有趣。 那种声音最有趣啊？冇噶啦，呢首歌系讲咩噶？ 动物。 咁你最中意咩动物啊？小狗、小猫、老鼠同埋咩话？ 那种声音。 系啊，咁你觉得边一个声音最好听啊？ 猫猫。 哦，最中意猫猫，系啊，今日咧。刘包宝已经系算好俾面咧，讲咗好多嘢啦。 我最中意猫猫老鼠。 猫猫老鼠啊？咁你中意猫猫定老鼠啊？ 猫猫同埋老鼠都中意。 你知唔知猫猫同老鼠咧，佢哋唔系朋友嚟噶？你知唔知噶？ 因为乜猫猫会捉老鼠嚟食？ 系啊，佢捉啲老鼠嚟玩噶，佢哋唔食噶。但系咧，啲老鼠就好惊啲猫猫噶。咁但系你两个都中意啊？ 吓？系啊。 中意老鼠多啲定猫猫多啲啊？ 猫猫。 我都系猫猫，但系揽住老鼠瞓觉喎。 Mickey 嚟噶。 哦 ，Mickey 系老鼠嚟噶嘛？ 系咁，佢会俾我最中意只猫猫咧捉捉咯。 哦，系啊，咁所以你要保护佢系咪啊？ 系。 哦，好啦，咁啊，今日多谢你接受访问啊。 多谢接受访问，拜拜。 哇，刘馒头咧，啱啱过咗几多岁生日啦？ 六岁。 系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好多听众咧都祝你生日快乐。你有咩同佢哋讲啊？ 多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系啦，嗱，咁咧，上个星期咧，你就好多生日会，可唔可以讲下你开咗几多个生日会啊？ 我连续开咗四个生日会。 哇，四个生日会啊！爸爸都未试过开咁多生日会，边四个生日会啊？ 第一个系咧。婆婆企度开，第二个是我自己开的。 你自己开的有啲咩人去的？ 同学啊，朋友啊。第三个呢就是舅公屋企。 跟住呢 第四个就是咧，听日嘅学校。 乜叫听日嘅 生日会？ 哦，系、哦，听日仲要翻学校、哦，即系星期五咧，仲有学校嘅三月份生日会、哦，系咪啊？ 星期五？星期四啊？ 是喎，星期四喎，讲错咗添。 星期五就要去学校旅行。 是啊，星期五就要学校旅行啦。 去沙头角。 咁要沙头角喺边度嚟㗎，知唔知？ 就嚟离开香港去咗中国嘅地方。 是啦，一个好远嘅地方嚟㗎喎。 系搭飞机㗎。 唔系啊，坐校巴去㗎。 唔系校巴，系旅游巴。 啊，系喎，旅游巴喎。咁啊，刘包包去唔去㗎？ 去。 是啦，刘包包同埋刘馒头都一起要去学校旅行㗎喎。 是啊。 咁你哋系咪好兴奋啊？ 嗨。 你兴唔兴奋啊？ 兴奋， 你知唔知有咩玩噶？ 唔知 你呢？ 唔知 都唔知啊！咁你而家咪好期待，期待都瞓唔着呢？ 唔 我最期待嗰个系生日会。 哦，都系生日会啊嘛，系啊。咁包包系咪期待都瞓唔着啊？啊？ 最期待系生日会。 哦，你又期待生日会。好啦，今日馒头，你今年生日咧收到啲咩生日礼物啊？ 一个好大个嘅贝轮。 仲有咧？ 一个游戏嘅玩具，仲有一个遥控车。 仲有咧？ 有两架遥控车先啱。 哦，两架遥控车先啱，仲有咧？ 仲有好多好多玩具。 哇，咁啊好开心喎，系咪啊？ 系啊。 你记唔记得爸爸咧？喺你攞咗好多玩具翻屋企嗰日，爸爸同你讲咩啊？ 要咧，你玩完一样先至玩第二样。 点解啊？ 唔可以咧，求其玩两样，因为咧每份礼物都系我哋屋企人咧，好俾心机咁拣俾我噶。 系啦，咁啊个个咧都用咗好多心机啦、时间咧去拣一份你中意嘅礼物俾你噶，所以点啊？ 用钱。 系啦，仲要用钱添啊！啲钱点样赚翻嚟噶？ 就是要你系咁喺度翻工先有噶， 辛唔辛苦噶？ 辛苦噶。 系啊，所以点解我哋要珍惜咧？人哋送俾我哋嘅玩具就系咁解啦。咁你记住咯，每一件玩具咧可以玩耐啲先，跟住咧先至拆另一件，知唔知？ 嗯。 吓、啊？ 得，仲有一样嘢好开心啊！ 系咩啊？ 有啲小朋友冇买礼物俾我，但系捐钱、 啊。捐钱去边度啊？ 捐钱喺教会。 系啦，原来咧有啲小朋友咧都响应咗爸爸妈妈嘅呼吁咧，就唔买礼物，但系捐咗钱去教会，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我哋可以帮到人啊嘛，系咪啊？ 系 啊，咁啊，馒头又有足够嘅玩具，咁又可以将一啲多余嘅钱咪捐俾其他人咯，系咪啊？ 系。 系啊，咁你开唔开心啊？今年生日。 开心。 系啦，因为咧好多人都好锡馒头嘅。好啦，问多你一个问题先，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嘅节目咧将会转时间噶？ 知 转去几时啊？ 夜晚一台。 系啊，几点至几点啊？ 八点至十点。 访问你呢个时候系几点啊？ 九点几。 系啦，而家系九点几，咁即系话咧，第时咧，爸爸呢个时间系做紧咩噶？ 做紧手下留情，到时就要追开入头做访问。 系啦，咁你会唔会挂住爸爸噶？ 会。 因为夜晚咧，你就会少咗时间见到爸爸噶啦。 爸爸冇得同我食饭。 系啊，你会唔会伤心噶？你之前画咗幅画咧，话爸爸咩啊？ 去咗外地度工作，我好伤心。 咁如果爸爸第时做手下留情，你会唔会伤心噶？ 伤心。 真系伤心啊！喂，唔使伤心，爸爸打啲电话翻嚟俾你啊嘛。 市长。 系啦，同埋你多啲打电话俾爸爸得唔得？ 得。 系啦，咁爸爸就会好开心噶咯。啲听众都好关心，第时仲会唔会听到馒头爸爸把声噶？ 会。 会唔会啊，爸爸？系啦，嗱，佢两个都应承咗大家，就继续咧会有嘢 讲， 系啦，有嘢讲俾大家听嘅。 到时唔使担心喎。 系啦，大家唔使担心啊。好啦，咁啊，今日咧， 馒头包包提醒你，好好珍惜人哋送俾小朋友嘅玩具啊，因为每一件玩具都系好有心机咁拣出嚟送俾你噶，所以唔好系咁玩下就算啦。如果真系唔玩嘅话，就捐俾有需要嘅小朋友啦。 哇，好乖喎！好啦，多谢接受访问。 多谢你接受访问，拜拜。 拜拜。 多谢你接受访问，拜拜。 拜拜。 接受访问，拜拜。多谢你接受访问，拜拜。 主，你因手托带我，如今我两眼终于望见，我的心和灵都因你醒来，凡依靠你定一生满足。当我每天举手赞美耶稣，你永远伸出膀臂，感激主赐下恩典，每天保护我，让我坚强，让我担壮，来寻求你面，来寻求宽恕，来寻求看顾，定会找到靠倚，无人能隔绝人和上帝的爱，回应你奉承恩典，将一切奉献。主，你 你因手拖带我，如今我两眼终于忘记。 喂，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咁又一个礼拜啦。好，下个礼拜一首下流程见，拜。